方头前去打听，回来问他故事有迹。哎呀，天哪！怎么世上只有这辈不受法度的男子？苏惹回来，他便推罪，为此竟是准备立账与他算账。待我唤他出来，阿臣，哎呦，气死我也！ 娘子饶恕为人吧。 大病少你再犯病症， 只是都是娘子 是起来。 好，是起来。 起来，随我来。 娘子，往哪里去呀？ 大病少女，罚你跪在池边。 哦，跪呀！哈哈，跪是卑人的本尊啊！ 跪呀！ 哦，娘。鬼是鬼的，这句娘子把大门闭了，恐有人看见门，no 不好意思的哟。 哦，要闭大门。 是啊，闭了我就鬼 大门开鬼。 对， 倒也说得自在。 耶、yeah.。真该娘子家 很难过， 自我自己不成才。嗯，不学好。 是啊。 不长进。 长啊！ 连累娘子们，那么生气哟。 亏你秀也不秀。 偏偏娘子放我跪在垂边，你只管姐姐啊，姑姑。你在那里敲是不打紧，他被娘子听见了，直到我再次告诉别人了呀。你我最盼人相交过客。苦令我陈仓，我是跪在垂边，你我闭嘴偏傻。嗯，我错，我错。 Oh, 人。哎呦，我的谁敢要儿是跪得越发的疼了啊，娘子，被人进去再不干是荒了，我心里痛心我起来吧，娘子，我的娘，奶奶，太太， 怎么你太太也叫出来了、 你太太都叫不应了，带我挨句神道吧。喂，神道啊，神道，快来搭救我陈草娘。翻身命转着回天仙来大军， 喂，大舅弟弟圣道在此， 古英神道，古英神道，古幽神道， 啊 呀呀呀！谢谢 谢 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说来通报，就怕你的膝盖儿是跪得越发的疼了啊！ 跪的是我与足下覆盖才带 衣冠不正，上手朋友之功，陶渊明不为殴斗命之妖，至今又有深情，你今为男子，甘心吃心腹 背？我是甘缺心与老兄什么相干？ 相识间哪有你这样说的难 听？跪在哪里？跪 在这机场，这是哪股的声音啊？ 放下。 哦哟，由于身后也不安，哈哈哈哈 哈！怨火不但发放神之气了， 动也莫有动啊！ 你方才与哪个讲话？ 苏学士在外。 哦，我正要见他，全体放你起来。 哦、是是是，多谢娘子， 请进来。 好，请进来。啊， 四 弟兄， 恭喜 同喜 同喜。 从何来呀？ 我发放了啊！ 须得翠笑，放下香气。 嗯，我正要去见他。 慢点啊！居然以礼而待之若 我，这公子 随我来啊！娘子，子侄兄弟来了。 尊上， 大臣， 子侄兄，请坐， 有座。 啊，娘子，来来来，请上座。 不知 他小心了啊， 此会有谁做不怪的？ 请坐。 我坐。小官有言奉告， 请教。 啊，尊嫂，十分贵房之内，何其为师 之尊兄， 既然有罪，而令请长官请便，岂恐夫妻不服，父也不服， 十 分伤风败 嫂， 不可啊，不可。尊嫂， 奴家随喜去看刘志吉之事。 你太讲了， 自古夫妻之道，相敬之礼。原是他夫妻 通知， 不管父母也不负，只愿父纲不振，今生我丈夫。 亲 人们，我与你捶背吧啊，娘子。 九岁，我还要与你算账。 高家，你